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一卷，第五集。日子便在这样的忐忑不安中悄然度过，因为他的刻意躲避，他如愿以偿的没有再遇到过皇帝。而皇帝似乎也忘记了这件事儿，这个人从此没再传召过他。一日，陈泽明回到家，发觉茵茵来了。茵茵是他乡下的表妹，两个人从小青梅竹马，懵懂中也曾说过非亲不娶、非亲不嫁之类的傻话。这时大家都长大了，想起前言都有些不好意思，相互笑了笑。茵茵的脸便有些红了，扭过头装作没看见，完全的掩耳盗铃。姨妈正在和陈母谈话，这一次他们娘俩来陈府，却是因为乡下有恶少看中了茵茵，哪怕忌讳他家中有人在朝不敢硬来，却总是纠缠不放。茵茵虽是少女，却天生脾气暴躁，说话从不留余地，长此以往难免冲突。姨妈姨父这么一合计，只得让女儿先行避让，这也意味着茵茵娘俩住的时间不会太短。陈泽明还真没想到会是这么个缘故，忍不住扭头又看了看表妹。两年前见面时，茵茵还只是小孩子一般，这时神态体貌中却已经带着少女特有的妩媚了。察觉到陈泽明的目光，茵茵本来自在的神情突然扭捏了起来，隔了片刻突然又抬头朝他狠狠瞪了一眼，似是在怒他的好奇旁观。陈泽明这便看出了两年前的茵茵还留在他身上的痕迹，一下子轻松起来。茵茵住过两日，两个人重新熟悉起来。这日恰逢灯会，这灯会茵茵以前也曾看过，重温旧梦的想法已久。姨妈道这孩子总爱凑热闹，说话时候满脸宠溺。茵茵道在乡下灯会哪里有京都华贵气派，吵着要再去。陈泽明既是在家中修墓，自然责无旁贷。 就我们俩，姨妈他们没跟上来， 大概有事拖延了。 这其中有问题。 什么问题啊？ 你怎么还是傻里傻气的？ 茵茵一怔之后暴怒，举拳朝他脸上挥过来。陈泽明躲都不躲，迎面接住。 看，早已经打不过我了。 话音未落，脚背剧痛。却是茵茵猛地将脚踏在他脚面上，扭来扭去往死里踩。陈泽明站着不动，任他踩了一阵也不见他住手，终于忍不住。 还没踩完，再踩下去灯会都要散了。 姨父让你学了功夫，原来是用来欺负女孩的。 我动也没动，怎么算欺负你啊？ 就是因为你没动才是欺负我。你为什么不惨叫叫得我解气？ 那一礼遇， 他们两人自小如此斗口，谁也没让过谁，这似乎是他们之间最自然的相处方式。说实话，陈泽明早已经不这么说话了，父亲希望他沉稳内敛，经历让他懂得沉默忍让，可面对茵茵的天真烂漫时，他还是忍不住要回忆起年幼时的自己，这一刻难以言喻的轻松真实。官场中的不如意，那一夜的羞辱，在与茵茵斗嘴时都显得那么遥远。他们仍是孩子，可以为一颗糖争吵不休，也可以为一只草蚱蜢马上复合。陈泽明笑着，他有种褪去面具后的解脱感。到灯会上，他买了一只桃木刻的猴子，塞到茵茵手中。 看，多像你啊！ 陈泽明。 灯笼在茵茵身后闪烁摇曳，一串串纵横交错的红色光芒照亮了这一片天空，四下充满欢声笑语，让原本浓重如墨的夜也温暖了起来。 突然有片冰凉落在他脸上，陈泽明抬起头，茵茵也察觉到了这场突如其来的雨。 糟糕，下雨了。怎么开始悲春伤秋了？ 走吧。 两人奔跑了一阵，雨越发的大了，眼见已成瓢泼之势，只得停下来找了家店铺，站在屋檐下躲雨。低头一看，裤子都已经湿透，贴在身上好不难受。转头再看，陈泽明连忙脱下外衣。 你干嘛？ 快盖住，落汤猴。 转过头别看。 有什么好看的？瘦骨嶙峋的。 正说话间，一人撑伞路过，闻言突然停了下，吃惊看向他俩栖身的屋檐。陈泽明看着来人也是吃惊。 杨兄啊，这是我表妹。 他是谁啊？ 圣妹年少不懂礼数，杨兄见谅。 没关系，女孩子总该有些特权。 杨兄这是做什么？ 万岁听说今日民间灯会，执意为府游玩，逛到半路时恰巧下了雨，命我去买了两把伞。 陈泽明脸色瞬间白了，不由朝来路看去。夜色浓重，雨势不小，就这头顶那点灯光哪里看得清楚。他僵在原地半晌不能动弹，突然浮上的恐惧这样巨大，连他自己也是始料不及。杨良从臂下取出一把伞递给茵茵，茵茵戒备地看着他。 送给你 哥。 收下吧。 多谢。 这一夜，陈泽明很久很久也不能入睡，他不知道自己害怕的是什么。那么多人，对方不可能看到自己，纵然看到了，一切也已经过去了。梦中，他又回到了那个安静的渗人的书房，自己跪在地上，书桌后奇特的黑暗一丝一毫如蛇如烟一般蜿蜒着朝他逼来。他僵在原地不能动弹，汗一颗一颗地滚落，那黑色烟雾触手般临近他，缓缓伸向他口中。他骤然便醒了，那黑暗中的粗重喘息听了半晌才知道是自己的，他咬着牙忍不住地微微颤抖。第二日，他借口还伞，再到杨府。 是陈大人吧？ 陈兄。 啊，杨兄要出门。 今日无事，天气又好，正好打猎，一起吧。 杨良说着，也不待他回答，便取下他手中竹伞，随手扔给门房。那门房赶紧接住。杨良朝他一笑。 早闻陈兄进于棋社，今日你我比上一比，看谁能赢。输者就在那醉香楼摆上十桌，请街坊们的酒，敢不敢？ 未必会输给你。 两人相视一笑，翻身上马。到了夜间，拎着猎物醉醺醺打马回到家，陈泽明才郁闷地想起关于灯会的事儿，自己居然一句都未曾提起。从此后，两个人却走得更近了。出乎陈泽明的意料，杨良的骑射便如同拳脚一般与自己难分伯仲。两人初逢对手都有些兴奋，但论起兵法，似乎杨良更胜他一筹。兵不厌诈这一点，杨良使得更为娴熟，这大概要归属于两个人天性上的差异。这让苦练了十数年的陈泽明多少有些懊恼。 但杨良并不是武科出身，他是当今皇帝登基时论功行赏而得到了指挥使的官职。至于是什么功劳，他却不愿提及。陈泽明问到时只是笑而不语，陈泽明便知这是种委婉的拒绝。皇帝也没有任何动静，灯会那一晚的担心被证明了不过是自己杞人忧天。陈泽明开始体会生活的快乐之处。母亲试探着询问他对茵茵的想法，陈泽明笑着不开口。母亲于是下结论说，过几日便下聘吧，姨妈肯定也是高兴得很，亲上加亲可是件好事情。一切都是平淡平静平常，如果不是那封圣旨的突然到达，陈泽明几乎要认为自己的人生从此要开始走上坦途了。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